同学，大家好。上一次讲到五根，五根里面的净根是吧？ 对， 讲到净根啊。今天呢，我们再看看下面呢。叫念根，古德说的，于正住道，意念不忘。这个话说的没错。要怎样才能够意念不忘？我们的念才有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总必须要记住，如果没有前面三颗，这个信心念定慧都没有根啊。由此可知前面三颗的重要啊，四念处、四真情、四如意足啊，没有前面三颗，这个后面四颗绝对没有。我们今天信尽念定慧都没有根啊，原因呢是我们没有认真呢去修念处真情啊，神足念处。是看破，神足是放下了。如果不能看破，不能放下，哪来的根呢？而看破放下能生根，关键在正气，也就是在断恶修善啊，真正发心的断恶修善，我们信见念定慧才有根啊。这个念根呢，于正住道啊，意念不忘。这两句话说的是个原则，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啊，一定有正修有助修啊。净宗法门正修就如同弥陀经上所说的智持名号，大势至菩萨讲的净念相继，这是我们的真修啊。二六十中啊，决定不忘记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而助修呢，则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正助双修啊。 古来祖师大德也有一种说法，这个正修啊是支持名号，助修啊还是支持名号，这个说法也没有错。但是我们初学的人啊，很容易把它解错了。啊，什么原因呢？果然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这是正住啊，都圆满了。如果到不了这个功夫，正住的界限呢，还是很清楚。啊，正住还没有办法融合成一体，啊，只有到达完全没有杂念的时候，这个正住是一体的，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怕的是什么呢？听了祖师这种说话，我们就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断卧修善呢，就可以置之不理了。妄想习气还是会现行啊，许多帮助别人的事情不愿意做啊，这就是去解了祖师的意思啊。那么在正住真正融汇成一体了，卧断尽了，不可能有卧念起现行啊。善修不修呢？善决定要修啊。释迦牟尼佛如果不修善，何必到这个世间来实现呢？啊，何必49年这样辛辛苦苦的为众生讲经说法呢？那没有必要了嘛。啊，讲经说法度众生，这是行善呐，这是修善呐。啊，那么由此可知，功德到圆满的时候了。断卧修善依旧没有舍掉啊，如来果地尚且不舍，我们在因地上就舍掉了，那怎么行呢？怎么能成就呢？啊，所以同学们决定要记住，我一定要断，从心理上去断啊，让恶念不生啊。啊，我的行为自然就没有了，要在这下功夫。善决定要修，佛教我们随缘，这个好啊！啊，随缘就是我们遇到这个机缘就要做，遇不到呢，不必去找着做。啊，遇不到自己去找着做，这叫攀缘。这是我们要把它辨别清楚的。 断我修善的念头永远不断呐、啊！所以遇到机缘，你才肯认真努力去做，毫无疑惑的去做。那么在净土中，这个正道大家都非常清楚啊，做到的事情就太多太多了啊，说之不尽啊，这个做到就是积功累德了。投诉太多，就得要抓住纲领。所以，净宗学会成立了。我们在缘起上提了五个科目，这五个科目就是住修里头必须要学习的。第一个科目，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的敬业三福，总共三条十一句，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第二条，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常常记住啊！时时落实，要做到。第二个科目是六合敬，六合敬里面的敬和同解。我们是凡夫，没有圣人那么高的境界我们对于宇宙，对于人生，一切人事物的看法，都以经论做标准那我们修净土，我们今天采取的是净土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以这个三经里面所说的为标准我们对于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向三经学习。所以经不是只是念念就行了，念没用处念要知道它的意思， 意思明白之后，要落实到我们生活，我们要把它做到，这个经呢才有用处。啊，做不到那有什么用处呢？啊，我们的行为、言语造作，也都遵守经典里面的教训。啊，佛教我们哪些事情要做的，我们一定认真努力去做；哪些事情不能做的，我们决定不可以违反。这就是持戒呀。啊，我们就以三经里面所说的就足够了。啊，所以经一定要念得很熟。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的时候，念头才起，就能够跟经训呢对照。我这个念头起来了，哎，佛经上说这个念头应不应该起？啊，如果说这个念头是不善的，不应该起的，那我们一句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打掉。这个念头是应该起来的，要让这种善念念念增长。啊，修行功夫在这个地方用啊。啊，那么这个呢，才叫做真的意念不忘。与大众和睦相处，啊，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啊，尽心尽力，共同将佛法发扬光大，广度众生啊。佛法的事业不是一个人做的，这是个社会的事业，是大众群体的事业。我们一定要晓得，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可见的他不是一个人的事业。这就好比唱戏一样，舞台上表演，一佛出世啊，这一个人唱主角啊，必须还有许多配角，没有配角，这一出戏唱不成啊。啊，哪一个人唱主角呢？都看缘。他的缘分在这里成熟，我们推他出来做主，我们全心全力协助他。 啊，做主的这个人是佛，协助的那些人都是佛。啊，我们凡夫犯最大的毛病，个个人抢的要当老大，个个人要争这个带头，于是活祸生团被破坏了。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的实现，啊，释迦牟尼唱主角，那些出家众1255人唱配角，这1255人个个都是古佛再来者。啊，舞台上表演的角色不一样啊，实际上都是平等的。你看他演的多么逼真，同一个目标，广度众生。所以功德是一样大，没有彼此，没有后薄。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人跟这个地区特别有缘，啊，我们就推他出来做主，不是方便嘛。佛教是民主的，哎，这个民主自由开放是佛教最先提倡的。啊，自古以来佛教这个寺院丛林，你看看里面的知识，每一年选一次，啊，腊月30总辞，全部辞职，啊，重新再选举，啊，正月初一。这个新的执事上任，民主啊，啊，可是推选有个原则，缘分，要重视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法是无争之法了，彼此决定没有争论啊，它是和合的，啊，所以六合敬是多重要的。啊，往后那是我们修学的这个目标方向。啊，3学6度，普贤十愿，我们提出这5个科目啊，作为助修啊。我们的生活行持决定不违背这5个科目，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我们的念有根了啊，有根才能产生力啊，所以后面讲5力了啊，有根有力道业才能完成啊！如果根都没有，我们怎样勤苦修学，一生当中都不可能有成就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如果自己现在信心念定慧都没有根，我们要做扎根的教育。亡羊补牢啊，现在还为时不晚啊，只要认真努力。好，今天就讲到此地。